在路上，雾散云开似画卷，这声家里 乐乐之年 耳边， 好光子子 白天晚上 想爱之前 耳边，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用他街坊 最亲 近，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其实耳边， 这里没有我王大脸。 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欢迎来到九八里。大雷，我记得你好像挺喜欢一个女明星的，她的名字叫什么？ 赵丽蓉。 我喜欢豪歇的，你想说哪个？ 谢芳。 有年轻 华， 有年轻的，也有年轻的。 祝希娟。 哎，行了，行了，行了。 还有那个老站长，老站长那个 赵子月， 林媛，林媛， 吓我一跳。 王大磊最喜欢的女明星的样式我知道， 就是女明星还有样式， 有啊，长头发， 模子里刻出来的是吧？ 大卷头， 也不能很大的眼睛，哎， 对， 也不能很小的眼睛，中不溜眼， 中不溜眼睛，然后沾上长眼睫毛， 正常人的眼睛就完了。 对， 黑眉毛， 好清楚，对不对？ 黑灰眉毛， 他这一句吵架了，跑色了， 黑眉毛特别黑，显得营养好。 对， 没听说眉毛黑显得营养好。 那当然了，吃黑芝麻呀。 那头发黑，没听说眉毛黑显得营养好。 眉毛也是黑的，哎呦，他脸还特别白， 哎，嘴还挺红。 脸这么白？ 没有，脸也不是白里透着红那种的白。 那是哪种白？你跟我说那是哪种白？它不是 粉白粉白的 啊、哦， 有红似白的。 动不动那花瓣也吓得开始在花瓣里转圈， 我 苍蝇啊！ 然后一怎么着就一生一世的爱你，第二生第二世的跟你在一起，第三生第三世的咱们那个快墩的。 咱先说当下吧。 但是呢，我要请你警惕一个事儿。 什么事儿？ 最近有个新闻，甘肃男子马某，化名。 叫全一玄， 呵，真绕嘴。 全在玄， 全在玄啊、哦，够 玄，一点稳当的都没有，全在玄。 就是冒充这么一位艺人，骗取了两名女孩180,000元和他们的爱慕。 得了，王大雷，你现在啊，发财致富，获得女孩芳心的方法，现在小花已经告诉你了。 那我现在给自己起个外国名字。 对， 我是说，他是相当于那个女孩，被骗女孩。 哦， 你这么一说，我怎么觉得我成流氓的那种感觉？ 不是不是 啊， 这是你就是仰慕明星。 都看看这本上，这都是签名。 你看看，李金斗、 马德华。 嚯，行了，等会儿吧。我喜欢这人啊，我上不了当。 孙喜旺。我记得那年录北京电视台春晚，然后有这个谁林志玲，哎呦王大磊哟，我求求您了，奶奶您能跟我绕一张吗？ 姐姐什么奶奶？姐姐 他叫好听的，要想好先当小啊，给人当孙子去了， 给人玲玲气的 啊。 你说什么、 哎、小花你就别学了行吗？把老家话都带 了。你说什么呀？什么呀？什么是奶奶呀？ 去边待去， 这助理说的啊，咱这助理、 我以为也是模仿秀呢。 林玲姐给气够呛，我跟你说，人家保持这个青春美貌神仙姐姐的模样费了多大功夫啊，让你一棒子打到奶奶那儿去了。还有那次碰见了刘亦菲，哎呦，王大雷当时扑通跪地， 奶奶您让我跟您招， 我是要饭的是怎么着？ 这个叫的是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三位姐姐都太乖巧了。 我还是喜欢马德华。 对，三位姐姐都乖滑得很，我一个都抓不到。 哎，有一林志玲，有一刘亦菲，那位姐姐是谁呀、 李明启。 哇，那都不是奶奶，那是嬷嬷。 你是不是作为粉丝支持我明星的粉丝经济了？当时 什么意思？ 人家明星代言酸奶，你买酸奶；明星代言手机，你买人家手机；明星代言那服装，你明明穿上不合适，愣给塞下去。 都是女性的衣服，我喜欢女明星吗？ 女明星哪有见面会？你笨哪？这会儿大磊年纪大了，稍微稳重点了。但年轻的时候简直疯了命了，天天追着 你。什么叫疯了命？ 人家过生日，你也拿着大蛋糕就去了。 哎，你告诉我上哪儿去行吗？ 电影院。 粉丝见面会呀、 啊。哎，就有粉丝见面会。 首映式啊之类的。 或者是那个。 哦，得赶上生日那一天的首映式。哦，还真不容易。 哇，你管他是不是呢？你就去我给补过生日。 拿着蛋糕追那明星。 有一粉丝上去把人女明星一拥抱，给人扑倒了，是不是你啊？ 是不是你？ 还真不是我。 你动作没那么快。 我真没扑上 就倒了，你倒看点脚底下， 净看女明星了。回来以后信誓旦旦的，我得娶一个， 娶 像女明星那样的人。 我是得娶个人。 这是现在由我和小柱看着你了，多给你点这种法治教育。但是要回到10年前，我们俩对你放任自流的时候，哎呀， 说不准 我犯什么错误了，你先告诉我。 就有时候你就是 我让什么人骗了， 就失去理智。 因为你上当受骗的次数比较多，曾经有一次逛商场，人家说你的外形特别好，请你拍广告，你也信了。 哎，这点哪点不可信呢？哎，我外形不好吗？ 好啊。 我不能拍广告吗？ 能啊。 不完了吗？ 咱们细数一下，王大磊，二十多岁的时候，人打电话说是个同学，要借钱，要借5000块钱，借了吧？ 借了。 不是，是我同学，我为什么不借人家？ 诈骗电话，你说是你同学，你说哦，是不是上体育课咱俩一块儿免考那个？他说对对对对对，哎，是不是咱们俩去食堂，然后你把饭盆丢了，我帮你找回来那个？对对对。完了以后，你给人提供了不少证明和线索。 我帮他证明他是。 人哼应两声，哎，你全信了，然后借了5000块钱给人家。完了有一次说你中大奖了，要到这个深圳去领奖，但是先得要是怎么着来着？先得干嘛来着？ 对，先得把那个税钱交了。 啊，对对，税钱交了。王大磊一想， 嗨，怎么着也得税，交吧。 去那儿也得交税啊，是不是？国家这样交税，咱们作为这个守法公民，咱们不能。 哎，我特想知道我什么时候我儿子被绑架了。这样的诈骗电话都找我，我上岁数了， 哎， 是吧？ 这个呀，不得不夸人家嫌疑犯的这个机智了。 我夸人家。 当然了，人家这个前面这工作做得特别的好。 你说你没儿子，人家立马改了，说你侄子。你琢磨你有侄子呀？ 我没听说诈骗电话现商量的，那可能不是你儿子，你侄子，你外甥。你说你有谁吧？ 干嘛得说有谁呀？ 人家都编不下去呀。 反正人家说你有没有吧？ 有。 我还顺着他说。 你反正一翻小纸板，你有。 我小纸板写的是有啊。不是没有吗？ 那小翅膀上你有，完了以后你 我帮人算卦的， 8000给你寄过去了。 就这样，8000、10000的，反正你是没少花钱。 我的目的就是为把钱寄给他，是吧？ 对。 还有一次，警察说你在哪放了一个案子，你想了半天，大概其实有过， 而且还上网查了这传票是到哪儿的。 没有，我愣信是吧？ 后来钱怎么骗过去的？ 打到固定账户上，替我先保管。 对对对对对， 还对对对，我自己说是吧？ 我都替你忘了， 我记得还真清楚。 对，你主要是你替他记着的。 这回 有什么到我们家了？ 这个男子扮明星韩星，骗了女孩18万，怎么骗呢？你可能也奇怪哈，都是受骗的，可能受骗方式却差别很大。 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无非就是跟对方要钱呗。 对，以什么手段呢？ 什么手段？直接要，我觉得不需要手段。 总得编点什么吧。 编点什么？这个我们家有什么什么事儿啊，哎，急需要用钱呢。 对，就说没钱支付房租了，我要回。 什么明星啊，这是连房钱都交不起。 不是，你比如说大明星租别墅。 对，还有什么人民币没兑换出来。这两天银行 小花，你看你当不了骗子，这瞎话现编。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临时有演出，身上没带钱，打不点钱，我买一张机票，然后呢他得有助理吧，一下他要出几个人的票钱来，这骗多骗少他不也是骗吗？ 这个男的呢，这个钱呀，倒没都自己花，女粉丝一块花的，美容。 那这位还不算太吃亏。 买包，后来还骗这俩粉丝说自己要回国了， 实际上没走， 实际上是个甘肃人嘛。俩粉丝心说，那咱到韩国看看去呗，打他电话不接，发信息不理。 那他这口音怎么改的呢？ 怎么改怎么改的？ 他说他是个韩国人，他是个甘肃人，他得有口音呢。 学两句不就得了吗？韩国话你不是也会吗？ 我还真不会。 不是，我记得你那有一个综艺节目，你上去搞笑，然后学了几句韩国话、日本话， 都是瞎话。 你忘了？ 那期节目毙了，没播。 就是因为觉得太不像了。 这马某啊，被公诉机关建议判处有期徒刑3到5年，为什么呢？因为他犯的是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你看看，逮起来了吧？ 哎，你们觉得不少追星的小朋友还挺有钱的呀？ 也是家里人的钱， 而且他们对于追星来说啊，花点钱他不在乎，能不能有那实力，他都把这钱花了。 怎么就那么爱呀？ 我哪知道啊？我 爱 过谁呀？没爱过。 你能理解王大磊这个行为吗？ 你喜欢二师兄呗，喜欢那些乖滑的姐姐们。 就是一个也捞不着。 七十二变。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家属院， 妈妈 干嘛呀？皮球这么晚了不睡觉，你看爸爸多累呀、啊！ 是我没叫爸爸，我叫妈妈。 你别说话，他就睡了。 不行，妈妈， 嗯， 那有事儿我也得跟你反映一下吧。 怎么了？ 老师留作业，那个、 做呀。 是要留给我一个人的，我都做完了，可还留给一个咱们全家的作业，那个让后天交。我刚刚的想起来，忘跟你说了。 什么作业呀？ 糊灯笼。 糊灯笼？哎，妈就见过红的灯笼、黄的灯笼、绿的灯笼，没有见过糊的灯笼啊。 烧了的。 你看看爸爸说话了，就是不是烧了的，是打着那个糊，用自己糊的灯笼。 哎呀，你们俩人说话都把我吵醒了。怎么又做手工啊，孩子？ 上回不是爸爸给你做了吗？ 上回不是糊糊吗？ 是糊一个糊，老徐给了我一个又眼。 关键是那个你爸爸当时弄了一晚上， 是 大半夜的不睡觉，三点钟在那糊糊噜， 糊糊噜了吧？糊糊 不是糊的糊吗？是啊，我说的为什么得优检呢？这个嘴是葫芦改的。 得优检就行了，这回我告诉你很简单，把爸爸上回给你糊糊那糊半儿撅下去，把嘴儿接下去，把那盖儿给摁上，那就是灯笼。 你这个拿我们老西当傻子可不行。而且这个作业是新布置的，我也不知道这回的手工老师为什么竟让我们搞糊的东西。 哎呀， 上次糊了个糊，之前糊了个人，今天又要糊灯笼， 是不是还得糊什么纸马什么车 电视？ 那都是老师上课给我们展示用的。 就烧了吗？ 烧没烧，反正老师是烧走了。 给你报这个班呢，希望啤酒你啊茁壮成长，心智成熟。 妈妈，你说太高兴了， 这老师老给你出作业，弄得爸爸妈妈有点为难了。 我也不想做作业。 游泳那班干脆给你扔水里算了。 啊， 游泳啊。 哦， 是，但是那个班也不行，老喝水也受不了。 好了，咱们现在说说这个糊这个灯笼的问题。 嗯， 你喜欢什么颜色呀？先跟爸爸说一说。 我觉得应该糊白灯笼好看。 对，白灯笼透光性好， 但是老师让糊红灯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事，先糊个白的，然后咱们往上涂色。 哎，也行。 对，要么就直接买红纸也行哈。 对呀、啊， 那我觉得还是这个省事。 得，行，那就做吧。 但是我决定还是妈妈这个点先睡觉，然后咱们明天再糊。 哟，也是三点了。孩他爹， 哎呀， 怎么样啊？ 爸， 你看这有帮助吗？ 明天就要交作业了，你得抓紧啊！ 别着急，我现在还在网上找思路呢，是不是？ 哎呦，爸爸，你再找不着思路，咱买材料都来不及了。 不行，我想想，他们老是让写出这个糊灯笼的一步一步的过程呢。 那也得买一个现成的，咱们得参考参考，要不然真弄不来。 对，先买一个拆了。 对， 然后咱们再 把它再重装上。 哎，这就算咱们自己做的了吧？ 当然了， 可是拆了再，妈妈就叫你这装不回去。 你看看，这叫灯骨吧？这个是不是叫灯骨啊？ 我也不知道这叫灯什么，反正就是这个架子。 哦，这个硬纸壳这么剪这么拼就能成一个，哎，这么一个形状。 可是老师让做一个圆灯笼，妈妈你买的是个方灯笼， 是吗？ 你看不出方和圆来吗？ 你们老师也是差不多得了。 我也想跟老师说差不多得了。 再买一个圆的。 老师他不得了呀。 是 了。这又是了。 妈又想一好办法，这个灯笼啊，到时候在外面有风的时候一吹，它转。 妈妈，你说这不是灯笼，这好像是帆儿。 是吗？ 这布鲁布鲁布鲁，到没有大声音。 我说媳妇儿，就您这思路，还不如小崽子聪明呢。 我本来想让你爸爸呀、啊、弄一个，一条红，一条黑，一条红，一条黑，这一转，这转起来多美呀、啊，得。 那也不是不愣不愣的吧？ 风大呀。 不是妈妈，这都下午了，在湖北城天黑，明天交作业。 还爹，你还认真点。 你弄半天，你让我认真点。我说我插手，你就 不让来。这个亲子作业你们会不会做呀？人家都做好了，到时候我交不上去，多丢人呐！你们真给我丢人！你们怎么配做我的父母呢？ 嘿，你这一灯笼做不成，还等着把爸爸妈妈给废了，再立一个。 立我倒是不知道上哪里立去，但我觉得很没有面积。 别着急呀、啊，这不是爸爸妈妈正忙着呢吗？一会儿你再敲， 再敲就糊好了。 这个穿这儿吧，行吗？ 那缝一下，那缝一下。 哎呀， 这儿系一下。哎， 吹点气儿，要不然。 行了，这反正是鼓起来了，反正有瘪的地方，没所谓。 造型独特，创意非凡，这俨然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品。来，孩子， 糊好了。 嗯，皮球。 嘿，真好。哎，爸爸妈妈，这灯笼眼儿在哪儿呢？ 有了，糊。 哎呀，灯笼炸了。 手工亲子作业可以说难倒了一批家长，深夜加班引起了吐槽。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像很多家长啊，现在都收到了暑期一些培训班布置的做手工作业的这么一个任务。市民陈女士感到很为难，发帖吐槽。这帖一出，引起很多家长的共鸣。哎呀，这个学校手工作业到底是布置给孩子的还是家长的呢？你像做灯笼这事儿吧，一般家长他还真没什么思路。你听这位家长他怎么说。 哎呦，你说，哎呀，我真不会呀、啊，我弄也弄不成，不给孩子弄吧，孩子不愿意，交上去之后呢，老师也不给高分，我，哎呀，我，哎呀，我弄了。 你怎么不说你手笨呢？ 有一位王先生和爱人呢在外企工作，平时工作也非常忙，他们表示学校布置的手工亲子作业难倒了家长，孩子也基本上不能参与，对家长来说还是一项工作之余的负担。学校的老师出发点是好的，想让孩子自己动手操作，发挥想象力，但孩子的家庭作业基本上都是家长代做，这样的作业有意义吗？ 最近啊，网络上有一段话在小学生家长中非常流行，说入学前拼爹，开学了拼娘，时下新妈妈的标准就是做得了蛋糕，讲得了故事，教得了奥数，改得了作业，做得了小报，想得出创意，搞得了活动。这么一句玩笑话呀，很多家长表示感同身受啊。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花衣服，花儿成了他的保护色。他买了多余的匣子，捡起了 confidence， 冲洗了发霉的皮肤，也风干了。我可以见到他说，打算让你再看一眼完美的模样，然后再从你回忆根处。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then she said， 等着花儿一冬眠，赤裸裸的呼吸被发现。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某一天， but now 花园是他所相信的空间。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G4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五环立交到西道口车流量大。另外，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昭新店路段有故障车，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35-33度。今天天气闷热，臭氧浓度偏高，登山气象指数1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副高控制，气温高，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湿度较大，扩散条件一般。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今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4，感觉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天空少云，光照强烈，紫外线气象指数是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晒。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抢住配成双，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两院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在 东方，街坊 聚亲 近，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脸， 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法庭， 请法院支持我的申诉，我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没有他这样的啊！你说这个老黎，这老黎像话吗？我这有欠条啊，欠了我钱。他不还了，这还不算什么，连个人影都找不着了，你倒跟我说一句呀、啊？ 都， 哎，都， 苏静，苏静， 大人，我，哎， 是这张欠条 啊？对对对对对， 被告陈述， 那个他连律师都没有，您看出他惨了。 刚才所有的辩解不也是你说的吗？ 你甭管他是， 别说这一套，我来说，这个老爷， 老爷。哎，你们有亲戚一合手要合我，你管他叫大辈儿，他是你姥爷呀、啊。 注意法庭的秩序和纪律，嘟。 就是啊，现在开始发言提示音，嘟一声。 我说刚才嘟我一下， 再听到嘟的时候，发言结束。 3分钟， 哎， 好，抓紧时间吧。 好，我开始说，不是不还钱，是因为现在倒不开表。 什么？ 用普通话。 哎， 转悠不开了。要是有钱不会不还，这欠条是在我喝醉酒以后他让我写的，您看这字儿歪歪扭扭，日期是他后天的。 那么10万块钱是确实你欠他的，对吧？咱们不说这什么时候写的这个字儿啊，10万块钱确实是你欠的。 您说话说漏了吧，还是法官大人英明，嘿，逮着你这个漏洞、啊、别看那是你姥爷，也不像是你。 休庭。 哎，完了，我白夸了。 爹爹， 哎呦，好好说话。 累不累啊？ 那怕什么的呀？ 我给你弄点水，弄点饭带过来的。小鸡炖蘑菇呀。 行了，别炖了，这中午哪吃得下去？这火鸡火燎的。 怎么想吃火鸡？ 谁想吃火鸡呀、啊？ 不是火鸡，火鸡。 哎，行了，别说这字眼了。这不知道怎么判的，10万块钱要回来。 别着急，爸爸， 还是先把饭吃了。 你要这么说话我听着痛快多了，别点滴、啊、 没有带米饭。 你打算齁死我是吧？ 我到饭馆给您打二两去。 那行，就打二两去了。 那哪成啊，不行，我不能让爸爸受这么大个委屈。爸，你要的饭来了。 谁要的饭呢？ 我给您再倒点水喝。 哎，行，搁那儿就行了、哎、 我就盼着开庭了。 哦，我没给您带茶叶。 有 话别你打二两去。 就回来，我还没听说打茶叶的。这姑娘什么时候能嫁过去？这脑子，哎呀，也是我发愁的事儿啊。 爸爸，茶你来了。 别喊了，谁查我来了？ 不是茶，我给您泡上。 行行行行行，差不多就得了啊。这不讲究，这法院等着开庭呢。 开庭了。 开庭。 厅长，我先陈述，这个通过刚才休庭，在这个休息期间，我看到原告父女之间啊热情的寒暄。 说正事儿啊，你的这个官司的问题， 我心生一计，我打算把这10万块钱还给原告 啊， 在3天之内全款赔付给原告。 哎，那行，那领导那个、哎、 你这、 大人我撤诉。 但是他这闺女， 我告他第二条，他这就是皇室人的，他要抢亲，他看上我闺女了，他这么大岁数他不想好，10万块钱甭想，你不再加10万你问问行吗？ 好，再加10万。 再加10万那我得跟闺女商量，反正跟你是不行，没戏，你这岁数甭想，我就这么一说啊。 是这样，我把他这10万块钱赔付给他，然后再给他10万当做聘礼，把他闺女许配给我儿子。我们呀，这叫不打不相识。 被告希望庭外和解，对吗？ 对。 那么原告，你怎么看？ 他还我10万块钱，那我可以考虑跟他和解。 我再给你10万作为聘礼。 那咱商量 啊， 就在这儿商量吧，庭长。 那就这样吧，到调解室去，你们自行商量吧。 有，我知道有一第三调解室。 走， 我们有第6调解室，吉利66大顺啊。 这调解还图吉利呢。 来，我跟你说啊，我欠你10万，我这就还，我再给你10万块钱当聘礼。 不是，咱说好了，你儿子就这样，认可是吧？ 不，这个我认可，你闺女我也认可，但 认可 你闺女认可不认可我儿子不知道，咱们得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俩认识。 行，没问题。 那你就别告我了。 不是，我哪告你，不但不告你，告诉10万块钱我不要了，我还再给你5万，谢谢你把我姑娘娶走啊。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啊，其实真的是根据一个实事演绎改编的啊。宁波有个法院庭审开始之前啊，被告突然就问原告的女儿说，小姑娘你结婚了吗？找男朋友了吗？得到否定的答复之后啊，这个被告立即表示，算甭开庭，钱我马上就还啊，你爹那10万块钱我还再加10万做聘礼。原来被告的儿子一直没有对象，而原告的女儿呢也正在愁嫁。哎，双方一看还挺合适，挺对脾气，于是呢这件事儿就和解了。 被告原告达成协议，由被告分3个月还清借款，那么原告呢也表示了诚意，放弃3年的利息。真是不打不相识，这个被告原告商量好了之后乐呵呵的走出了法庭。 您瞧给二位笑。 两家商量好以后啊，乐呵呵的走出了法庭。他多余来着， 大家都评论说，哇，这真是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啊。 是吧，他们家钱都卷我们家来了。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 娱乐72遍，谢谢。 我觉得做上这么一个节目也不是我的这个初衷。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 我也不是说一下就到了高中了。 认识这俩人，他确实也不是我的意愿， 也是我们的一种不幸。 谁还没有点失误？ 但是我们也走到了今天。 你说多可乐？ 这还可怜可怜我们吧。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比、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色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你看这修的怎么样？像我吧？ 这西瓜像你。 修的怎么样？像不像？ 修了吗？没修吧？ 我想知道这底片原来是谁。 全都修过。那洋洋，那看的是洋洋吗？还 那怎么不是啊？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洋洋。 你认得出来？ 洋洋啊！ 你看那丝巾认出来的吧？ 洋洋多好认呐，双眼皮儿，大眼睛。关键洋洋戴那美瞳好啊。 啊？ 哎，气质也特别的好。我是通过洋洋的声音来辨认这是洋洋的。 我一通过私音。 这个是洋洋。 有意思有意思。 不是攻击洋洋，我就说现在有些女生是这样的，你也看不出来她也好看了，你管呢是不是？你像我有时候我也稍微画一画，画的就是比不画强。 不不，你可跟人家洋洋比不了。您那个画法好家伙，就跟哎呦。 我没说请你看电影呢，这不请了。关键说3D 的。 哎那别 看。 哦，我去我去，嘿嘿，我去。 哎，小花，这可没劲啊，咱们仨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这个厚此薄彼，这可不成。 哦，你也有够啊，是我说开心了有够啊。 嘿，行行行。哎哎，哪儿看你看 什么？夸我两句我就带你去啊。 小花漂亮， 走。 这么快咱看什么电影啊？ 迪卡布料。 什么迪卡的布料？ 迪卡的布料， 他说的迪卡布料啊。 迪卡普里奥，哎，那个是揭露了那个什么，后来又反应了，又那个变态了，最后那个证明了一些。 我怎么这么忙活呀？这电影就忙这四件事啊。 这电影是个励志片啊。 3D 的啊，走吧咱们，贵着呢。 现在都讲究3D 的。 对， 哎，这镜子你看它还挺硬，不能折叠是吧？ 别折啊。 怎么了？ 弄坏了。 什么破镜还不让 折？弄完了还赔。 啊，还赔呢？ 坏了也赔。 行，先找座，先找座，踏实坐着，咱准备开始啊。 走走走， 踏踏实实看这个啊，叫什么什么布料？ 迪卡 布料。 迪卡布料。 好的。 哼， 哎，小点声，开始了。 哎呦，这镜子看着大，实际小，勒得慌啊。 小点声，小点声。 别再往下看。 别勒勒勒有太阳穴，哎呦，这湿。 哦，快点比心术，比心术。 哎，听着像个动画片。不行， 别出事儿，别出事儿。 他看我。看到你眼都一花了，哎呦不行！ 咔， 小花， 嗯， 你先别乐了。 这就是20世纪的美国的浮华的生活。 哎，重影，然后我看着都虚的呀，这胶片。 没有，挺好。你是不是看惯3D 啊？哎，据说有一类人看3D 还吐，你是不是其中之一啊？ 没有，我看着都虚的。你看 戴眼镜啊， 戴 眼镜 啊， 就是不能戴了 啊。 什么？ 眼镜坏了 啊？弄坏了， 眼镜太勒了，你看这裂了。 不是，那是眼镜，不是发卡，还是太勒。 往那边错一个，往那边错一座。 干嘛？ 别认的。 哦， 干嘛？不是，我这眼镜坏了，你就不认识我？我又不是脑子坏了。 哦， 他们刷老歌了，我知道。小花出来。 好，请您把眼镜还给我们，谢谢。请您把眼镜还给我们，谢谢。哎， 等一下， 啊， 站住， 站住， 怎么了？ 您那个 眼镜， 我 怎么回事？ 在这，我这不在这呢吗？眼镜 啊，我给您说是整体的吧，现在您给我是一个双拼的吧？ 啊，您说这饭是吧？ 谁给你逗咳嗽呢？说眼镜呢？ 眼镜是这样，眼镜啊，它不赖我。 怎么回事？ 眼镜勒得慌。 眼镜勒得慌，你也不能把它撅了呀。 我没撅。我就轻轻的那么一松一舒。 您这么着以后别人怎么戴呢？ 这还别人戴什么呀，他自己都戴不了呢。这两部分了，本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我得给你们提个意见。 哎， 这个人呐，有大有小啊，有男有女，脸也是这样，这个瞳距不一样，你们怎么总准备同样的这种眼镜呢？ 好吧好吧， 你看我边上人戴着松哗啦哗啦哗啦的，你看我这是嘎巴 哎，您给我们提个意见，我们虚心接受。我也给您提个建议吧， 赔偿 交一下罚款。 交钱呢？ 对，这个眼镜呢，您也知道 3D 眼镜是特别制作的，本来这个眼镜应该是多次使用，但是您看您一次玩完了。那么 我一次玩完了， 这您原谅我啊，简单了，您一次弄坏，那么你按照原价要赔偿我们450块钱的损失。 多少 450， 好像还带罗来的呢。 谁带罗？450啊，什么呀，都450啊， 什么什么呀， 这我就问点对呀、啊，什么什么呀，就450。 本来整体上呢，整体您还给我们就没事儿，但是您把它变成双拼了，就要450。 可是你们也有责任，我这眼睛你没量瞳距就直接给我配了镜子了。 这真不是啊，大家都是这样子没有问题。 您可以提出来呀。 我们影院这么多人戴，只有您把眼睛弄成这个碎片状。 是他们都脸小。 那您减肥呀？ 这样吧，450，我觉得是我不能接受，毕竟双方都有责任，咱一人一半吧。 小 队 长快走，快走，快走。 哎，二位，二位听我的。 哎呦，好啊！这天上下雨了， 可不快回家吧？ 那个二位，我这450行吗？你们俩跑什么呀？啊？ 你能把人眼镜撑坏了？ 那也不赖我呀， 我 确实不结实。 你那电影院里一直在嗷嗷的乱叫，一会儿说什么脸大，一会儿又说人家唱歌，一会儿又那个看不懂，接受不了什么20世纪的这个美国社会。 都是我说的吗？ 然后你还说什么像动画片吧，又音乐剧吧？ 你还影院里说这不是演比尔盖茨的故事吗？ 本来就是，确实不是演比尔盖茨的故事。 哎、小猪快走吧。 哎，比尔盖茨就走了？ 站住，你别走。 为什么呀？ 我们这个账还没你了呢。首先，这不是比尔盖茨的故事。 谁跟你说这事儿啊？ 急的那450，您到底赔赔？ 快乐不断，娱乐72变。 南京市民王先生带着女友去某电影院看 3D 电影，令他尴尬的是，因为面部比较宽，佩戴 3D 眼镜的时候将这个镜片的边框撕裂了，为此与影院方发生争执，结果呢，电影没看成，还赔了影院200块钱，闹得心情挺不爽的。 确实，现在好多电影院的 3D 眼镜的材质啊，不太一样，有的呢材质较差，容易损坏，由于又没有量过每个人的这个瞳距，所以有的人戴着就大，有的人戴着就小，也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 一位郭女士啊，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正值假期，她呢给孩子买了一张 3D 电影的电影票，孩子看电影，由于这个 3D 眼镜啊是重复使用，镜片上好多指纹，孩子呢就用手擦擦着指纹，结果这镜片掉下来了，影院呢把孩子扣留，要求家长赔偿。郭女士认为呢，镜片模糊是院方没有定期清洗和保养，甚至没有消毒，轻轻一擦着镜片的脱落，纯属于质量问题。再说了，影院把孩子滞留1个小时是欺负小孩，于是理直气壮的找电影院交涉，最后影院方也表示我们工作有失误，最终免去了赔偿。当然了，家长要是不闹，把钱要赔给他们了呢，这事也就赔了。 所以有人也替那宽脸人王先生啊打抱不平，说其实呢是设计有缺陷，导致观众无法观看影片，属于影院的服务不到位，没有履行他合同的内容。这影院不仅不支付违约的赔偿，反而让王先生赔眼镜，岂有此理？而且几十块钱的 3D 眼镜索赔200块钱，这是敲诈王先生啊！是不是影院咱也可以考虑一下 3D 眼镜分成大中小号呢？ 娱乐72变，出新花样。 这个老叶呀、玩游戏电脑实在是太老了，速度也慢，这个内存也不够，特别卡。正在这时候，他女朋友过来问他呢，老叶，你老玩游戏，我就问你，我跟游戏谁重要？听完这话，老叶二话不说站起来把这电脑哗就给摔了。你看你说谁重要？女朋友一听特开心，当时带着老叶换了一台新电脑，从此好好可以玩游戏了。 小柱呢有一天带着他的女朋友去跳舞，他女朋友呢大家知道哈，这个人也有点个性，这女孩呢因为第一次去不会跳，坐旁边呢就嗑瓜子儿。这时候呢有一个男的走向了殷小柱的女友，只见那个男的优雅地伸出了自己的右手，然后啊小柱的女友给了他一把瓜子儿。那天呢我问小柱，你觉得你命中注定的另外一半是什么样子的？小猪说慢性子、路痴、懒，可能脑子还不好使。我说为什么呀？我说要不是这么一个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出现呢？